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22面，422面倒数第二行，从富有下着你看起啊，显树上之庄严，往生论记言，无量宝教录，罗网遍虚空，种种临法相，宣图妙法印。正与此处经文相应，往生论是天亲菩萨修学净土往生极乐世界一篇报告，与我们真正想祈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同学们做个分享啊，提供他了修学的经验，成功的经验给我们做参考。论里面讲到宝树的庄严，有这样一首偈啊，无量宝教录，我们在前面曾经读过，啊，太多的珍宝，我们这个世间人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啊，所以佛就不必一一细说了，只说我们这个世间有的，而与它有类似的。啊，实质呢是不能够相比的，啊，让我们在这里略略的有所体会。罗网遍虚空，罗网古时候殿堂里面呢是常常见到的，现在不多了，啊。这个中国大陆新建的这些殿堂虽然富丽堂皇啊，没看到罗网啊，床幡现在还有，罗网没有了啊，古老宫殿里面也许有啊，这个故宫里头啊，故宫博物院里面这个宫殿里头有罗网。那么在日本呢，很多大的这个寺院啊，上千年的这些宫殿呢里面都有啊，日本我曾经去过6次啊，看到罗网。罗网的作用保护啊，梁柱，梁柱都是艺术，都是彩画，怕小鸟啊上面去虚窝啊，所以用罗网啊防止它们啊，同时啊也防止人去触摸啊，所以千百年的这些艺术品我们都能够看到，在极乐世界这个罗网是在宝树的上面，这罗网覆盖着宝树啊，作为宝树的装饰 网这个线与线当中的时候，细的有鳞，薄鳞啊，鳞震动的时候有声音，风吹的时候有声音啊，所以它发音。那么极乐世界所有一切音声，它都说法，这个才妙了啊。我们在这个世界闻法不容易啊，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说法的人少了啊，越来越少，因为说法我们是凡夫，确实有它的难处啊，经实实在在讲，没有人指点，我们很不容易看得懂。只有一个方法，用真诚清净心去读诵啊，读诵的时候记住起心论里面的原则，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心缘相，立这三种相啊，你就读经。时间久了会得定啊，这是一种修定的方法，用读经来修定，因为读经什么妄念都放下了嘛，那就是修定啊，心里头没有妄想，也不想经里面的意思啊，想经里面的意思那不是修定，那就错了。经里面意思你想不到，你别想，你得定之后智慧一开就明了了。那佛家是用这种方法啊，让你真正的明了如来真实义啊，像开经偈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个方法可以叫真诚心求感应。如果你有怀疑，你有夹杂，那就把你啊读经的功夫全部破坏掉了。啊，不可以有怀疑，不可以有夹杂，啊，一心专念呢，啊，这个有真实的功德，你才能体会妙法印呐，啊，那么我们知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人，四徒、上三徒，我们不必谈。为什么？那都是有真正功夫的人。啊，我们要谈谈的是凡圣同居徒，他们跟我们的程度差不多，都是凡夫去完成的。啊，可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他得到了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的加持，在形式上就观察，他几乎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实际上呢，他的烦恼习气没断啊，还带着烦恼习气啊，所以世尊在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多分是迁就 凡圣同居土啊，很多话都是为凡圣同居土出去往生的，往生不久的，为这些人说的啊，他带着有六道十法界的习气。啊，这个带去没有关系，到那个地方逐渐逐渐就淡薄了。啊，清净平等觉它就真现前了。经中讲璎珞、宝珠、宝网皆树上空中之庄严，啊，这些我们人间有的，啊，人间也把这东西看作非常珍贵、名贵。啊，在古代，这是地位很高，像现在讲部长以上，啊，帝王、总理这些人的身份，大夫长者。啊，才有这样的珍宝庄严啊！啊，可是跟极乐世界比，那实在差太远了。受名四色摩尼宝，这个四色，四不是数字。我们把它看作数字，那就代办了，就错了。四是代表圆满，代表一切。啊，像我们这个时间，科学家给我们讲颜色，有几种啊？三种，三原色，三种颜色互相来交配，就无量无边色。四色是这个意思啊，弥陀经上讲四色莲花，青色、红色、黄色、白色啊，实际上青红黄就是三原色。啊，青、红、黄混合可以变成白色，所以白不是原色。啊，四色代表无量色了。啊，摩尼宝是如意宝，我们世间人常讲称心如意也。啊，我想求什么，这个宝都能提供什么，都能变现什么，啊，称心如意，是此诸宝，这上面讲的四色摩尼宝啊，总是众宝之善妙，无量无边珍宝的善，珍宝的妙。全具足了，乃最上之宝啊，故称宝众宝之王。亦如是，最上之宝作为璎珞，啊，我们看到佛像。或是 雕塑的或是彩画的，看到佛菩萨前面带的这个璎珞，单一的项链啊，许许多多重叠的，这是璎珞。美不胜收啊，这些璎极乐世界这样名贵的璎珞，不是带在身上，它挂在哪里？挂在树上。那我们世间有那一点点带在身上啊，哪一家花园树木里头用珍宝去庄严，在极乐世界太普遍了啊！那个世界可以说是无量珍宝的世界啊，遍垂树枝枝条，以为庄严。这个庄严叫美观呐，好看呐！啊，树干、树枝、树条，我们现在也有类似的。啊，在澳洲比较少。啊，在欧美，我们住在香港，啊，晚上常常。讲经啊，回来的时候天黑了啊，看看街道旁边的树木花草啊，他用灯饰做庄严啊，用这个小灯那么绕着树干、树枝啊、树叶，你晚上可以看到很美观。啊，是这一类的啊。那么极乐世界这一些最上之宝啊，悬挂在这个树的枝条、树干上，自然放光啊，它不需要用电，它自然放光啊，放出无量色彩的光明。云居宝所，现在这种名称很少，这有注解，此处指建筑物中相勾连之结构，啊，两块两柱啊，结绳的地方啊，有这个。在古时候多半是用铜啊，用铜把它连接起来啊，这个一般宫殿建筑里面你可以看到啊，现在西方建这个建筑里头用的也很多啊，就是两个梁柱接触的地方的时候，特别把它锁紧啊，固定它的位置，这叫云居宝所。云居乃宝之名， 入堂椅的有狮子有云居，实实在在讲的，他这些彩画画成云彩的样子啊，画成动物图案的样子，用这个来计算啊，非常美观又非常坚固。啊，故知云居宝塑啊，皆以云居宝所成之勾连结构也。啊，这是建筑物里头的。宝柱宋仪云：彼佛国土有种种宝柱，皆以百千珍宝啊而用庄严。所谓金柱、银柱、琉璃柱、玻璃柱、珍珠柱、炽具柱、玛瑙柱，佛有二宝乃至七宝共成之柱。如是宝柱是以璎珞以及宝塑。这是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让我们了解极乐世界的居住的地方。我们听到了都深深感到不可思议，如果是见到了，可以说是无法想象。只能够赞叹，像古人说的，善哉善哉啊，善哉，好极了好极了，一丝毫的毛病都挑不出来，美好到基础啊！它不是人工设计的，不是人建造的，完全是自然的感应。这个原理就是世尊在大小乘经里面都常说，但是世人没听懂，没能体会到。我们把它说活了，世尊讲的这一句话就是至心一处啊，无事不办。极乐世界那么大，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自然显现。自然的能力不可思议，那就是阿弥陀佛至心一处。这一处是什么呢？这一处就是常寂光，这一处就是自信。我们在前面也曾经多次多次的提到回归自性，自性就是一处。自性就是常寂光啊，自性清净寂灭。 世间所说的三种现象，在自信里面都找不到，没有。物质现象，自信里没有；精神现象，自信里头也没有；自然现象也没有。虽然没有，它能够现这三种现象。自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变法界虚空界，清净无为而无所不为，无知而无所不知。所以他能办啊，你如果依然体会不到，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你有没有做过梦？我相信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有自己，也有别人，有山河大地，有树木花草，啊，也有这些房屋啊、高楼大厦这些东西，你都曾经梦到过。这些东西从哪来的？什么人在设计的？什么人在制造的？你会说那是梦啊，没人知道啊。没有人知道怎么会有？这些东西你阿赖耶识里头有，你曾经看过，曾经听过，阿赖耶识就像一个资料库一样，它里面东西非常丰富。十方世界诸佛刹土啊，那个里面形形色色，在你阿赖耶识里面全部收藏在里头，没有缺少。我阿赖耶识没有的，你阿赖耶识有，阿赖耶识是通的，我可以把你的东西拿来我用。所以前面经文才讲到啊，我们得记住啊，极乐世界这一些菩萨，特别讲的人凡圣同居处的菩萨，他们向阿弥陀佛学习，学得很像，居然能够把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智慧神通道理功德通通把它变成自己的，这一句太重要了。能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能。为什么？那个资料库是大家共用的，就是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是共用的。所以你的东西，我只要有这个能力，我可以把它拿来我用。啊，我的东西你也可以拿去用。 所以阿弥陀佛的这个阿赖耶识里含藏的那些功德我们可以拿来用啊。然后就像梦中境界一样，一时顿现，梦境一现前，一切都现成的，不需要设计，不需要去建造啊！啊，所以极乐世界，诸佛菩萨的世界，阿罗汉的世界，都不需要人为的设计去建筑了，都不需要了。啊，像往生论里面我们所念的十九种一真庄严种种功德成就啊，啊，这一桩事情，娑婆世界众生初学的人几乎都有怀疑，认为这是神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它真的是事实啊，真是这样情形。那么西方世界所显现的可以说是无比的真实，为什么？他们都见到圆满的自信啊，一般讲证得啊，他证得圆满的自信，就像经上举的这些例子啊，金柱、银柱、琉璃柱等等啊，还有二宝乃至七宝啊，二宝、三宝、四宝啊，无量珍宝共成之柱啊，在这个宝柱上装饰有璎珞以及宝锁、金珠、灵豆啊，全都是自然的，没有一个是人施工啊，加工把它做出来的，没有啊。金纯金，珠珍珠，灵金属之灵啊，形似中而小啊，寺庙里面钟楼那是大钟啊，小钟就叫林啊，都林中之木石是窑洞的，也有金属做的，林与都都是妙宝所成的，流出妙音啊，妙音全都是说法啊，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说法种类太多了，无法称说啊。这一类说法是用歌唱的方法好比经文寄诵铺上乐谱演奏出来啊，演奏出来有音乐的音声 里面还有宣摄的因缘，也就是说字字句句你都听得很清楚，这个才妙啊，妙音啊。以上四者遍现于菩提树枝条之间的，故云周匝条间。我们讲树干、树枝啊，枝条，真妙宝啊！唐以又以纯净真珠杂宝林多以为其王啊，这里我们能看出来，极乐世界确实是珍宝的世界。我们这边的珍宝啊，太稀有了，数量很少。极乐世界的珍宝多，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样样都是珍宝所成。这些珍宝从哪来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想得一点点都得不到？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就如同六祖坛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在极乐世界你看到了，在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图全看到了，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也有不少，啊，六道里面那只有修大福报的人他能看到，他能够拥有，他有福报啊。没有福报遇到这个东西的人，你想拥有，灾祸就来了，你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必须要晓得是享阿弥陀佛的福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跟阿弥陀佛就有缘了，这个缘深，跟阿弥陀佛融合成一体，这个缘多深，这个缘多么亲切。所以阿弥陀佛无量劫修学的功德得的福报啊，你就能享受得到。在享受之间，我们自己的烦恼天天在淘汰，我们自己的信德不断地往上向前，所以在十宝图里头可以说一半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一半呢是自己自性里面本有的功德。 这是极乐世界菩提道上一切庄严的真因呐！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把我们自性里面的宝藏都失掉了，怎么失掉了？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我们有这八个字。这八是什么呢？是八大障碍，把我们自性里面的功德、我们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财富宝藏全都丢掉了。这个损失啊，无比的惨重啊！啊，我们现前拥有的这些财富，靠得住吗？每一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各地报所报的资讯，一个灾难来了，立刻就化为微尘了。佛经上讲的，人命无常，过途为脆也，非常脆弱。一个大城市，几秒钟就没有。啊，大地震，我在这个网络新闻里面看到，啊，几秒钟的毁灭，就像古时候的庞贝城。庞贝城在罗马南面，开车2.5小时，我去看过。啊，几秒钟的时间，一个城市没有了。啊，预先有警告说有大灾难，有一部分人逃出来了，没有逃出来，大概还有4-5千人，几秒钟全没有了。啊，这是假的，不是真的。自信里面的珍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为什么不努力去明心见性？啊，世间第一等聪明人，他干这个，他不干别的。啊，世间名闻利养，边都不沾。修什么呢？一心不乱啊。弥陀经上给我们定的目标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是定，是念佛三昧；心不颠倒是智慧。啊，心不颠倒什么？就是觉。一心不乱就是清净平等。心不颠倒，无量寿经上觉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啊，我们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把我们的心换成阿弥陀佛，怎么个换法？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我们的心恢复清净平等觉，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我心就是阿弥陀佛。啊，那我的心不清净，不清净不是的，不平等不是的，啊，不觉不是的，用什么方法 让我们把清净平等觉真心人人都有，把它找回来了。净宗法门就用一个佛号，一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真能把这两句话听懂了，真干了，上根人很快就找回来了。弥陀经上讲，若一日多若七日，一天就成功了。中等根性的人，两天到六天不等。下下根人七天。啊，其不是定数了。前面六个一二三四五六是定数，第七那个不是定数。它是代表表法的。代表圆满，你哪一天得到，那就是第七天。啊，在过去两千年佛门当中，我们知道，根性差一点的人，三年五载得到了。十年八年得到了，那都叫圆满啊。还有二十年三十年得到的，非常可贵啊。啊，得到是什么呢？真换过来了，那个心真的是阿弥陀佛了，就真的是清净平等觉啊。那清净是一尘不染，没有染物啊，平等分别心没有了，就平等了。啊，因为平等，所以才可以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我跟阿弥陀佛平等了，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正报平等了，依报当然也平等了。哪个地方不是极乐世界？清净平等觉的人，处处都是极乐世界，时时都是极乐世界。啊，变法界是一生，变法界是一个国度。这个道理还原观上讲得清楚啊。我们认真学还原观呢，就是等于把一部《大放光佛华严》全都学到了，那是《佛华严》的精髓。是《华严经》的总纲领啊。 常以又以纯净真主杂宝临头，亦为其王，故知宝王亦有金珠林多之所成，故曰真妙啊。啊，总而言之，在极乐世界，你六根所接触的无量无边的珍宝，是自信本具的功德，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换一句话说，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全是自信本具功德，妙用啊！你不向这里面去取，你在这个世界处处想控制，想占有，全错了啊！世界你所看到的全是假的，啊，身体也是假的，六根六尘六识全是假的，这个东西你不认识它，你不知道它事实真相，你错用了它，给你带来的麻烦太大了，那叫造业呀。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所以你感得的果报是三途，是地狱。啊，现代人呢，啊，真正修行人，特别是修净土的人，啊，现在修净土的人表面看起来多很多，实际上真的认识净土、了解净土的人。依照经典修行净土人更少了啊！如果他真肯修，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呢？他在学阿弥陀佛了，学阿弥陀佛的人就是阿弥陀佛啊！啊，学的有一点像了，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为什么学的人少？这个世界名闻利养放不下，还想贪着。啊，这一念贪心，把我们学阿弥陀佛的功夫破坏了，彻底破坏了。我们在前面多次讲过。李老师常常举的比喻，一杯醍醐啊，佛经上讲的醍醐是天人最好的饮料啊，这一杯一杯醍醐啊，天人这个最好的饮料，里面滴一滴毒药，这一杯醍醐全变成毒药了。 全坏了啊！我们心里面完全是阿弥陀佛，突然来一个杂念渗透进去了，这个念佛的功夫全都偏破破坏了。不是说破坏一部分呢，要把它修补一下，这个我把它切掉，这块不要，不是的，全坏了。不能掺杂一点点的杂念啊！这样的标准念佛，你能去找到几个人？你听经为什么不开悟？听经这两个小时，你起了多少杂念？如果这两个小时一个杂念都没有，一定开悟。一个杂念没有是什么？你得念佛三昧了。你在定中啊，定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不但听经有杂念，连在念佛堂里念佛都有杂念。一会想这个事情，一会想那个事情，这不行。啊，真明白了，真懂得了，我再找个地方去修行，可以。你先去找个地方，把你应该做的事情统统料理好，放下，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快。一年半载的时间足够你准备往生的资料，就是说准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具备的条件，可以说了。黄念祖老居士临走前半年那一种视线，就是教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需要多长时间啊？这是给一般人看的，半年时间足够了。他这半年日子怎么过的？每一天14万声佛号，一个杂念都没有。为什么？全放下了。就是没事了，做给现代念佛人看的。啊，古时候不要这么长，真的一日到七日，啊，两三个月做够了。做给我们这个时代人看的，像他那样做法，半年确定的是彻底放下，全是假的。啊，做真实功德的事情。啊，真实功德是什么？你要有慧眼，你要有福报，没有慧眼，没有福报，机会在面前，你会错过。为什么不认识？真正发现，续佛慧命的人， 我全心全力帮助他。没有了，没有就算了。啊，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个道场。啊，我们也是辛苦惨淡经营。啊，有今天的成就。希望我们的同学真干。那他不干了，不干不就算了吗？何必要计较呢？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保持自己清净心，我才不想这东西吧。我先到极乐世界。啊，中国国内有人，到处都有人，看你有没有智慧。这个事情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用事错了。啊，你喜欢的人、爱的人，啊，讨厌的人，这个不行，不能有这个念头，一律平等。啊，你清净心、平等心，你才会认识人。啊，他真干，帮助他。啊，我认识不出来，把他认错了，他装着真干，可不可以？可以帮助他。他以后变质了，那过人因果，过人承担，我们没有责任。啊，总是要帮助他，启发他，诱导他，菩萨心肠啊，他做错事情原谅他，不要把错事情放在心上，我的心清净，要把他那些错过放在我心上，我就被毁掉了，就错了啊，他的过失与我不相干了，我不应该放在心上，更不可以放在口上。放在口上你造口业，放在心上是意业，你就不清净了。啊，所以真正跟阿弥陀佛的学，只看到人家好的地方，不看人家过失的地方。啊，他做错事，阿弥陀佛在这个经上说的，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余者，你就不要怪他了。没人告诉他吗？啊，他父母无知，不认识道德，他的前辈无知，这个无知如果要深说至少200年差不多10代呀、啊，至少也8代呀、啊。这样长久了都没有办法，没人教他，一代不如一代。他今天做错事情，你怎么可以责怪他？啊，所以一切以平常心看待，不计较了。啊，曾经有好几个人问我，现在社会这么乱，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自己不造业，还能帮助别人。啊，我告诉他们，英国汤恩比说过，这是世界知名的大哲学家，历史哲学家。他说，解决20亿世纪 时候问题，就是现在。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所以孔孟学说是什么？我提出四个字：仁义忠恕。我们用这个态度来解决。仁是什么呢？爱人，真正的爱人呐、啊。造地狱业，你还是爱他了？为什么要爱他？他本来是佛。这大乘经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能不爱吗？为什么造地狱业？一时糊涂，你要原谅他，他可怜，没人教他，他犯过了，啊，所以头一个是人心呐、啊，爱心。啊，第二个是义，我们对待一切人所要合情、合理、合法。法是什么？大自然的法则，比现在人定的法殊胜。人现在定的法都是违背自然原则。啊，合乎人情，合乎天理，合乎大自然的法则。啊，大自然法则是什么？伦理道德。我们要遵守这个，这是义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我们懂得，我们要遵守。他不懂得，他可以不遵守。他没人教他吧。不能怪他，要原谅他。啊，这是诚心仁义的心。啊，世上什么态度呢？忠恕。啊，忠，不偏不邪。美国布莱登所说的。端正心念，这句话说得好啊！端正心念就是忠啊，啊，不偏不邪，改邪归正，断恶修善，这具体的这个行为啊，幕后一个恕，恕是原谅别人啊，不要斤斤计较。啊，不采取惩罚的手段。啊，为什么？他没有学过，没有学做错事情，你惩罚他是不义。啊，那你是太残忍了。啊，不可以惩罚。他学过，明知故犯，那要惩罚。为什么？他懂。你懂你这样做法的时候是不应该的，应该受的。他不懂。不懂的时候做错了，要原谅他。我这个说法很多人赞成的。啊，夫子说得好，孔子啊，成事不恕，不管是好事坏事，特别讲坏事，他已经做成了，你还讲他干什么？别说了，随时不进，事情没做成功，他决定会做成功。不要劝他了。啊，提醒一下还可以，不必强劝，他有决心，他一定会做成。啊，前几年 美国总统布什啊，发动这个伊拉克的战争。我在发动战争三个月之前写信劝他，战争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用和谐的方法来解决啊，他没有听的。啊，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他确实后悔，来不及了。啊，发动战争容易，后头无法收拾啊，多惨，多凄惨呐！啊，我去见到他的时候，我也提到说，说战争也好，也是好事情。啊，什么好事情？让想打仗的人看到不敢打了。你怎么受委啊？阿富汗是个教训，伊拉克是个教训，很多想发动战争的人好好想想你怎么收场啊，就是他已经有决心，提醒他一下啊，让他以后可以想想过去有人提醒过他没有在意，铸成大错啊，既往不咎，已经做这些坏事情的一笔勾销，不要追究了，做错事情心安定，好好的改过自新，大家一起来学传统文化，大家一起来学佛法，这就好事情了。哎，别去找太麻烦了。啊，这个样子，社会从安定当中恢复和谐。啊，如果一定是做错事情要经过惩罚，要受法律处分，这个社会会动乱。为什么呢？做错事情的人太多太多了，你怎么办？啊，在这种情形的时候，最好的方法一笔勾销，不再过问。啊，这是大圣大贤处理大乱、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啊，让人心通通定下来，好好的学习，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啊，应该有个几年，社会就恢复和谐了。啊，不用这个方法，啊，一昧去追究，一昧搞惩罚，这个世界越搞越乱。无法收拾，仁义忠恕啊！大乘佛法真诚慈悲啊，用这八个字，这汤恩比博士提出来啊，他提出孔孟学说大乘佛法。啊，我们在孔孟学说找四个字，大乘佛法要找四个字、八个字。啊，这八个字可以解决现在社会一切争端，从个人家庭到国际纠纷。中国谚语说得好啊，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呢。老人是圣贤，老人是诸佛菩萨啊，这一部经典如果你真的听话，真的 照干，你成佛有余啊。善导大师的话没讲错，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的啊！依照这个法门去不了的，那什么原因呢？问题不在法门，是你错了，你违背了他的原则。刚才我说了，听经有杂念，念佛有杂念，有怀疑，对这个世间有贪念，放不下，那就没法子了。不是经典的过失，过失在自己。真因学佛，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清净平等觉，只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把我们清净平等觉念出来，这个东西我们有，这是自信的心得。你就成功了。业障太重，则从有情而生。先呢，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弟子规念出来。把仁义的心念出来。然后功夫再深一点的，把忠恕念出来。把真诚念出来，把慈悲念出来。不但自己得度了，还救了众生，还救了世界。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人心坏了，社会乱了，世界灾难现前，是这么回事啊？人心要正了，社会安定了，世界也就安稳了，灾难就没有了。现在很多灾难是人为的，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地震？地震从哪里的？严重的傲慢，严重的自私，严重的错误观念，认为人定胜天，把这一句话讲错了。人一定可以战胜大自然，发明这些科学技术，是很厉害呀。可是大自然这个地球晃一晃，你什么都毁掉了。你这个是造很多原子弹，造一万个，造十万个，黄石公园地震也一爆炸，恐怕那是几亿个原子弹。你胜不了大自然的。这个人定胜天是古人说的，人要是定下来了就能升天，你定不下来那个定就是佛讲的至心一处无私不办，是这个意思啊。你怎么把话解错了？我们能够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就至心一处，改变自己命运身心健康，不需要药物，不需要任何补品，你得大自在只要执行一处就办了。 妄念纷飞，想的太多，那就完了，是你自己毁自己。佛没有教你毁灭自己啊，你智心一出，身心安稳，你得定开智慧了，有智慧你才能帮助这个世界。啊，有定功，有智慧，能化解灾难。啊，灾难是众生共业所感呐。啊，幸福众生三无差别。这三个力量是相等的，看我们怎么集合。我们心的力量跟佛结合，心中有佛，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我们跟众生结合，跟现在的众生，现在众生是什么心呢？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它是这个心。跟这个心一结合，坏了。我们前途是一片黑暗啊。佛法好啊，佛法可贵啊，没人知道啊。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真正听懂的人不多。太少太少了，听懂了他就会真干，他就真的理。啊，听不懂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怀疑，他忧郁，他夹杂。啊，把听经功德破坏了，把念佛的功德破坏了。他自己无知啊，听了多年经没效果，算了，不听了，这没用处啊。念佛念了几年啊，也得不到效果，算了，换别的法门吧。啊，这个在经中里面没有善根，没有福德。啊，他学了几天，责怪这个法门不灵，他造的罪业重了，这就毁谤三宝。阿赖耶里面虽然种善根，李老师说过，他在六道里头常借轮回，他在受苦。受苦是消他的业，底下讲罗浮，罗是开张罗列，浮是覆盖，如是宝王盖浮菩提树上，菩提树的装饰啊，太美了啊！宝珠放光，百千万色如观经月，夜夜宝珠有千光明，夜夜光明啊，八万四千色。如是夜夜妙色互相辉映， 迷正光丽，故曰互相饮食。有人读了这些经文，起了怀疑，学佛的人家不都是很朴实吗？啊，怎么到这么华丽的，这享受过分的享受了？人间帝王不如他，大概天上天王也比不上。啊，应当修苦行的也。啊，这个地方太享受了，不能去了。我遇到这样的人啊，来质问我，我说你如果真的不想享受，你想住茅棚啊，修苦行，在我想象当中，极乐世界一定有这个环境，可以满你的愿。为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你想住茅棚，到极乐世界你就住茅棚。殊不知啊，这个世界我们不愿意去享受啊，那是什么呢？需要人工啊，需要资源啊，得来不容易啊。极乐世界不需要人工，没有人设计啊，是你心得里自然流露的。你想不要也不行，你想不要就马上就堕落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再去搞轮回。啊，这是我们在这部经前面讲了很多，你一定要知道，凡圣同居图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起心动念他有，分别执着他肯定没有。为什么？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他见思尘沙的习气，在极乐世界没有缘，他就不会起现行，他不起作用。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心自然就定，没有妄想啊，没有妄念。在极乐世界住久了，见思尘沙无明习气自然就断掉了。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才知道这个地方是真正好地方。在这个地方你所见到的一切人，都是大菩萨，而且绝大多数的都是等觉菩萨了。经上讲的住上善人，上善是称什么人呢？称等觉。 菩萨没有比他更高的。啊，等觉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人数无量无边。那就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啊。天天在这个环境的熏陶，怎么会不成就？中国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天天接近的都是等觉菩萨，你怎么会不成就？不知不觉，自自然然染上等觉菩萨的习气。啊，所以你也就变成很像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他们的老师是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阿弥陀佛。我们学无量寿经，不能把意思错回来。这下面解释这个字，焰，火焰的焰，火光向上，啊，这是焰。故光焰就是光耀的意思，夜夜珠有千光明，竟有无量宝珠啊，故曰无量光焰。照耀无极，无极的无有极限。那换一句话说，无有极限，这个光有没有照到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从望境还原观里面带来的信息，明了事实真相。还原观上讲，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就是一正二报。它的体现是频率，就是波动的现象，振动的。这个频率很快，频率很弱，我们没办法发现它。不但我们没办法发现，佛在经上讲了，八地菩萨才感受到。换一句话说，七地以前的定功都感应不到，八地以上啊感应到了。啊，那是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最高的这五个位次，他们感觉到，他们知道，阿赖耶波动的现象啊，波动的速度多大呢？才动，周边发起，起心动念 周边法界，物质现象也周边法界，物有极限的。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到达？到达了。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经常说了，七地菩萨没感觉，我们怎么会感觉到？啊，你要修成八地，八地是不动地，你就感受到了。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会感受到极乐世界的宝光遍照。这是佛经上讲的科学。啊，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切庄严呢，随应而现。你看，都是众生有感，庄严是自然而现。极乐世界的人并没有想我要一个宫殿，没有啊，我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选一个环境，没有，没有起心动念，自然就现前，而且你一看到就非常满意啊，很顺心，很喜欢啊，个人所现的或个人的意，他业感不一样嘛。啊，有人喜欢金碧辉煌，富丽堂皇，有人喜欢这，有人喜欢茅棚清新净净，一尘不染，那个喜欢的个人喜爱不一样啊。但是纵然是茅棚，也是无量珍宝成就的，那他那里找泥沙找不到，没有啊。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疑惑就没有了。啊，确实随应而现。景心云：如来慈悲也，善报所现，故应众机，现大现小，长短这现都是灌下去的啊，现长现短，一宝二宝乃至众宝，无不是义故也。啊，没有一样啊不适合你自己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的习惯、你的爱好，它会随顺你。啊，是信德圆满的显现，是这么个道理。啊，没有人设计，也不要自己去想。啊，自己心里想的就是阿弥陀佛。好像这一切一切都是阿弥陀佛供养的，提供给你，真是如此。这个话要讲十报图是一点都不错啊，全是阿弥陀佛赐给你的啊，阿弥陀佛一定称你的心如你的意。所说的这些全是阿弥陀佛的财供养啊，诸佛菩萨用什么来帮助一切众生 啊，第一个是财布施、财物供养；第二个是法；第三种是无为。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是个好地方的。这个地方没有坏人，没有一个人呢有一个恶念啊，一个恶念都没有。你住在这个地方平安啊，没有恐惧啊，这个地方没有障碍，没人找麻烦，你安心办道，你决定成就。稀有难得了啊，这样理想修行环境，十方世界找不到啊。啊，特别是六道众生，啊，人间天上比不上极乐同居土的安静，人间天上谈到学习也没有极乐世界殊胜。极乐世界每天可以听到阿弥陀佛讲经教学，他方世界没有啊。在极乐世界天天跟阿弥陀佛见面啊，得弥陀威神加持，你每一天还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参学。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你都能分身去啊，自己身体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啊，可是分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供佛修福报啊，闻法求智慧呀、啊，福慧双修啊。弥陀经上告诉我们啊，你每天可以供养十万亿尊佛，每一天听十万亿佛跟你说法，不多了，一个佛说一句，你就在每一天学了十万亿句了。极乐世界成就快，极乐世界修学环境稳当殊胜，微妙不可思议。啊，像这些经文多念，到极乐世界不陌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觉得这个环境我很熟悉，很喜欢。如是妙境，普应群集。我们大可放心了，在极乐世界 没有一样不是称心如意。这个群机是设防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人，往生里面人最多的是六道里面众生，跟诸菩萨众，这是最多的。啊，前面我们看到世尊举例子，他举声闻，声闻往生道里面是最少的，最少的已经没办法计算了。啊，那更多的就不必说了。变化不具，一一圆妙。这个变化不具，就是还原观上所说的畜生无尽，这个变化是随着我们起心动念啊，凡圣同居图有起心动念，方便犹豫图也有。啊，只是弥陀本愿加持，每一天听经闻法，你起心动念都是正念，没有邪念，没有邪思，那么起心动念当然有变化，这些变化都是随着你的爱好，这个爱好在没到极乐世界之前，那些习气通通都能感应的。啊，六祖慧能大师《坛经》里面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跟还原观上畜生无尽这个话意思完全相同啊。啊，说明了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的缘由啊。讲清楚了，业业圆妙，圆是圆满啊，妙就是不可思议。啊，圆是一丝毫缺陷都没有。你看十方世界，每一天每一个时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有多少，无法计算的。阿弥陀佛，每一个人都能照顾到，而且照顾到无微不至。这是什么样的能力？自信，本具的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了。 还加上因地的大愿大喜啊，才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宣习四思无碍啊，华严经上讲的四种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在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图里面都看到了啊，何况上面三图啊，同居图里面四种无碍看到了。那换一句话说，华严境界啊，所以祖师大德一再告诉我们，华严密严净土，一二三，三二一啊，生净土就是生华藏，就是密宗里面讲的密，是一不是二。啊，真的是华严经所说的一生一切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到达一切诸佛的刹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尘一切尘，对这个地方不认识、不了解、不透彻，你的愿心生不起来，你那个疑惑断不了。啊，在这个世间里头，牵肠挂肚的事情你放不下。如果透彻明白了，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没有放不下的事情，你真放下了。这一放下了，功夫得力了。啊，真的。若一日到日，若七日的时候，你就圆满成就了。我们相信佛不说假话，佛说的话句句真实。啊，因为境界太不可思议了，总是叫人难以相信。啊，这就自己业障啊！真相信了，马上就成就。眼前这么多往生的人，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三转法轮做正转了，那再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那就慢慢来吧，来生后世，啊，这一生没指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